创世纪第36章。以下是厄撒乌及厄东的后裔。厄撒乌由克纳罕女人中娶的妻子，有赫特人厄龙的女儿阿达，有何离人七贝红之子阿纳的女儿敖和里巴玛，还有伊士玛尔的女儿乃巴约特的姐妹巴瑟玛特。阿达给厄撒乌生了厄里法次，巴瑟玛特生了勒乌尔，敖和里巴玛生了耶乌士、亚兰和科拉黑。以上都是厄撒乌在克纳罕地生的儿子。厄撒乌带了自己的妻子儿女和家中所有的人，并自己所有的牛羊家畜，以及在克纳罕地所获得的财物，迁移到色伊尔，离开他的弟弟雅各伯，因为他们家产太多，不能住在一起。他们寄居的地方由于家畜太多，也容不下他们。厄撒乌就住在色伊尔山地，厄撒乌即是厄东。以下是色伊尔山地厄东人的始祖厄撒乌的后裔。以下是厄撒乌子孙的名谱。厄撒乌的妻子阿达的儿子厄里法次，厄撒乌的妻子巴瑟玛特的儿子勒乌尔，厄里法次的儿子特曼、敖马尔、泽狗、加唐和科纳次。厄撒乌的儿子厄里法次的妾提莫纳给厄里法次生了阿玛勒克。以上是厄撒乌的妻子阿达的子孙。勒乌尔的儿子纳哈特、泽拉黑、沙玛和米扎。以上是厄撒乌的妻子巴瑟玛特的子孙。以下是七贝红之子阿纳的女儿厄撒乌的妻子敖和里巴玛的儿子，他给厄撒乌生了耶乌士、亚兰和科拉黑。以下是厄撒乌子孙中的族长，厄撒乌的长子厄里法次的子孙中有特曼族长、敖马尔族长、泽否族长、科纳次族长、科拉黑族长、加唐族长和阿马勒克族长。以上是厄东地厄里法次族的族长，都是阿达的子孙。厄撒乌的儿子勒乌尔的子孙中有纳哈特族长、泽拉黑族长、沙玛族长和米扎族长。以上是厄东地勒乌尔族的族长，都是厄撒乌的妻子巴瑟玛特的子孙。厄撒乌的妻子敖和里巴玛的子孙中有耶乌士族长、亚兰族长和科拉黑族长。以上是阿纳的女儿厄撒乌的妻子敖和里巴玛子孙中的族长。以上都是厄撒乌的子孙，都是族长，这就是厄东。以下是当地居民何离人色伊尔的子孙罗唐、绍巴尔、 七贝红、阿雅、迪雄、厄泽尔和迪山。以上是鄂东帝设一儿子孙和离人的族长，罗唐的儿子和离和赫曼，罗唐的姐妹是提莫娜，少巴尔的儿子阿尔汪、马纳哈特、厄巴尔、舍佛和敖南，七贝红的儿子阿雅和阿娜。那在旷野里牧放他父亲七贝红的驴，发现温泉的就是这位阿娜。阿娜的儿子迪雄，阿娜的女儿就是敖和里巴玛，迪雄的儿子赫莫丹、厄士班、伊特兰和格兰，厄泽尔的儿子比尔汉、扎汪和阿甘，迪商的儿子伍兹和阿郎。以下是和离人的族长：罗唐族长、少巴尔族长、七贝红族长、阿纳族长、迪雄族长、厄泽尔族长和迪商族长。以上是色伊尔帝和离人各族的族长。以下是在以色列子民未有君王统治以前，统治鄂东地的君王贝敖尔的儿子贝拉在鄂东作王，他的京城名叫宾哈巴。贝拉死后，波泽纳人泽纳黑的儿子约巴布继他为王。约巴布死后，特曼地人胡商继他为王。胡商死后，贝达德的儿子哈达德继他为王。他曾在摩阿布平原击败了米德洋人，他的京城名叫阿威特。哈达德死后，马斯勒卡人沙莫拉继他为王。沙莫拉死后，河间的勒和波特人沙乌尔继他为王。沙乌尔死后，阿格波尔的儿子巴尔哈南继他为王。阿格波尔的儿子巴尔哈南死后，哈达德继他为王。他的京城名叫帕乌，他的妻子名叫莫塔贝尔，是莫扎哈布人马特勒德的女儿。厄沙乌族的族长名称依族系和地区名列如下：提莫纳族长、阿尔瓦族长、耶泰族长、敖和里巴玛族长、厄拉族长、黑农族长、科纳茨族长、特曼族长、米贝扎尔族长、马格迪尔族长和伊兰族长。以上是鄂东人在所占有的地方以住区所有的族长。鄂东人的始祖即是鄂沙乌。